博览会。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准时收听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呢，我们又启用了小话筒，所以呢前面完全没有遮挡，希望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也可以360度的全新互动，也希望您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视频直播了。今天呢做客了一位假华侨，因为是刚从巴厘岛回来的，早上起来才下飞机，晚上我们就给拽来参加直播了。因为在这个怎么说，博物界、摄影界都是一位大咖，而且颜值有担当，所以上我们的视频节目是最合适不过了。他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一块分享马来西亚的雨林大 party。首先呢，我们请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博物摄影师郑阳同学，欢迎。 嗯，听众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啊。今天不应该是听众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你觉不觉得前面没有麦克风没有什么安全感？ 嗯，还可以， 真的感觉还可以是吗？ 嗯， 希望呢所有的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都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相信大家会通过今天的整个直播节目，对这个雨林里面的动物、植物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反正上次我采访完郑阳同学之后，我的这个知识储备是急剧增加。 嗯，其实也是一种不太一样的生活和旅行方式吧。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开启一趟特别不一样的去马来西亚生态旅游之旅。好，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照例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固定板块——潮流风向标。还有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我希望这个邀请郑阳同学哈和我一块儿，咱们回顾一下本周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嗯，因为我们是玩转市集嘛，所以无论是各种生活方方面面的有意思的事儿啊，美食界的事儿啊，咱们都关心。所以今天首先进入到第一件大事儿，跟我们青年朋友应该是虽然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于我们了解世界的年轻人的生活也是有好处的。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青年汉学家，最近本周就在北京启动了一个研修计划，而且这次活动也是开办了很 多年，因为在周五的时候是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2018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开班仪式就在北京举行了。文化和旅游部的外联局副局长朱琦、北京语言大学的校长刘丽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副主任李蕊等嘉宾、各合作单位有关的负责同志以及来自34个国家共38名参加本期研修的青年汉学家出席了仪式。那在现场我们也带回了一些报道，当然呢这个刚刚开班，可能很多的活动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要想了解这个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不如参考一下去年活动的进程。所以现在这个视频让大家了解这个青年汉学家都是外国朋友，他们是怎么进行研习的呢？ 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智利、阿尔巴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意大利等26个国家的27位优秀青年汉学家应邀来华参加本期研修。2017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北京今年已是第5期开班，学员的招收范围更为广泛，评选标准也更精细。其中非洲的科特迪瓦、马拉维、尼日利亚等国的青年汉学家是首次参加研修，学员当中大部分都有过来华的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正是这份与中国的渊源才更加激发起来他们研究中国学的热情。 我觉得参加这个研修的收获特别大， 它改变了我对翻译和工作的这个概念， 使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状有了更深的理解。 27位优秀青年汉学家在北京接受了为期3天的集中授课，李国强、金灿荣、葛建雄、龚文祥4位专家为学员进行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实践的思考，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传统文化的传与承、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等主题讲座。除此之外，学员们还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语言大学等合作单位，与对口领域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了为期9天的专题研讨和交流。与此同时，主办方还组织青年汉学家前往江西省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乡村考察，亲身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在当下的传承发展。当今世界文化的格局中，汉学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多元化，开展汉学研究的国家和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汉学家为世界搭建起了一个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桥梁，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纽带，汉学也正在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学。 郑阳，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汉学的计划，其实全世界有好几10个国家的年轻人啊，都是在学习中文，而且有一些人他们还是专业未必是学习中文的表达，就语言上的沟通，而是深入到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学习。我亲身有个经历，好多年前我就采访这个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这个青年汉学家的计划，那一年他们带很多的外国朋友去了130，你说我们就是这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有的时候吧觉得家门口的景点有的是机会去，对吧，就有的时候稍微有点泛滥。那次他们一说去那儿，我说哎好，我跟你们一块儿去采采访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结果到130的门口，你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历史的建筑物啊、雕塑啊，我们和文化部的一些同事都是中国姑娘，在那站那儿看简介，说哎呀这个是哪个年代的，结果那些汉学家他们完全都没有打开简介，甚至是看介绍，他们几个人就在商量和商讨，他就说哎你们觉得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哎你看那个雕刻的艺术代表了哪个年代的特征，我当时觉得汗颜啊，他们知道的比我多多了。 这个情况其实就是作为我们生活这儿在这儿的人真的不一定了解我们的家乡， 对， 因为这个情况我们在几年前，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做旅行嘛，我们在做旅行呢就会发现你对外面的世界往往都很感兴趣， 对， 但是真到你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往往就会忽略掉， 嗯， 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也许你 在世界上走的可能越来越多的话，你看见很多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最后你会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再去寻根，再去找这个跟我们生活最相关的这些事情。 嗯， 这是一个过程。 对，这有一个怎么说呢？这个过程很奇怪，就最开始对外面的世界特别的感兴趣。 对。 然后，比如说去外国欧洲的博物馆的时候，好想了解更多的历史，但是发现走一圈之后，我想，哎，我们国内一些博物馆我好好逛了吗？ 对。 很多历史还不太熟悉， 嗯， 所以就又回归了，又开始了解我们自己的东西。 对，其实历史和文化很多东西是相互关联的， 嗯， 就包括我们在中国的很多的博物馆里面也能够看到很多的舶来品， 嗯， 很多的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些展品过来，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包括这个文化上的交流的， 嗯， 所以我觉得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嗯， 首先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别人看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或者是看我们这些这个景点的方式，让我们自己有一些触动， 对， 然后让我们真正能回归到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 嗯，就像上次我采访正阳之后啊， 对， 你跟我说了一些花花草草，包括动物的故事之后，我现在有的时候走在路上，看见那些小野花、小野草，其实都想了解它们了。 是我们喜欢这个境内外的很多的这些动植物，知根于还是在北京。因为我曾经在北京拍过很多年的东西，现在也在拍，现在还在拍北京的鸟， 嗯， 然后还在拍北京的野生花卉和昆虫， 嗯，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亲身经历的一个应该算习惯， 嗯 嗯，就是这种习惯已经达成了，不管在北京或在各个地方，我都会去找相应的东西， 嗯，用自己的一双眼睛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哈。 对， 好，我们进入了第一条新闻之后，咱们再说说吃的话题，就日本啊。有几种料理比较有名， 嗯， 比如我们知道的啊，有会席，对不对？还有什么来了？你是不是不太吃？ 日本啊？ 对，比如 太多了。 路边摊就有拉面那些很有名，但是比较上档次的， 啊， 就有，比如说像会席就是一种，对不对？ 对，因为上档次的我好像也没怎么吃过。 那我今天先带你尝一尝会席料理到底是怎么样的。 okay, 因为会席料理是日本比较代表性的宴请专用料理， 嗯， 然后是宴席上所有料理的总称。会席料理呢，尤其是江户时代中期的料理茶馆当中产生的。会席料理随着时代的变化，当然也在自身不断的改良和一些新的内容加进去。通常一开始会席料理的规格是三菜一汤，但越到后来规格也就越发的上扬，从这个三菜一汤到五菜一汤到九菜一汤，反正种类是越来越丰富，而且呢色香味气形也是十分的讲究，所以呢料理的菜肴更是要按菜单的顺序一道一道的供这个客人食用。在这一周我就有幸采访到了伊藤大厨，现场给我们制作操刀，所以我们现在带回了一段视频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到底会席料理是怎么样制作的呢。 大家好，我们是在这个一禅会席，那我们现在呢是在看这个伊藤大厨现场为我们在做这个会席料理。那么会席的话呢，我们是有非常多道的菜，从这个头盘到炸物到生鱼片再到寿司再到这些主物，都是有一个严格的顺序，是按照这种色香味的这个排列组合。那现在呢大厨正在给我们做这个生鱼片的这个环节。那伊藤大厨呢也是从香港过来的，他在香港工作了差不多有10年，是香港的一个很有名的五星级酒店的这样的一个日料主厨啊。那我们也看也配了非常高端的这个清酒啊，像这个非常著名的塔记。 之后又有点饿，这个时间段简直。其实我们刚刚聊到这个会席料理，包括正阳在我们放视频的也提到，你还尝过怀石料理，对不对？ 我在日本吃过正宗的怀石， 这都是在日本里面算比较上档次的， 是比较上档次的，而且就是贵，就是一个字儿贵。 你上次尝怀石料理有什么有意思的经历？ 最好的经历就是厨师老盯着你，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希望你把他的食物给你做的食物，精心为你准备的食物全部吃掉。 但是呢， 我们眼大肚子小。但是呢，怀石料理的这些餐品你又是不能够随意的去拆解的。它这个包括前菜、中菜、后菜，这个每一道上的都有顺序，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全部吃完。 吃不完的话，就是厨师会觉得问题在哪儿？ 对， 喜欢吗？ 他会觉得第一，你可能看不起他的厨艺；第二，觉得你不能这样浪费食物。 嗯， 几个点都在我们，所以我们那一顿吃的特别特别饱。 哎，在日本啊，说实话，我们有的时候吐槽，就是日本的那个每一道菜量有点小，会不会吃不饱？但你刚才说都吃不完。 那真的吃不完，我已经忘了有多少道菜品了，反正就是一道接一道，一道接一道，量很大，就是我觉得跟这个会席有比较相像的地方，就是都是规格很高的偏商务类的这种宴请，而且呢，它里面每一款给你单独都配单独的酒，所以我们 有点像葡萄酒哈，不同的食材 还是有烧酒配的，包括也有清酒，不一样。然后每一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在那儿不能随便瞎喝东西， 会被人看不起。 不是，会吃不完。 哦、会吃不完。反正这个这周我们尝试会席料理的时候也发现，就是它很讲究，因为每一道菜是配什么鱼肉，然后什么刺身，然后配什么寿司，都是很讲究的。 对， 而且也不用担心就是吃不饱这件事情，我也吃得很撑。 因为我对这个日本寿司的了解，我们原来做过寿司课嘛，所以大概知道它会根据你的身体的大小，身材的大小， 量身定制， 男孩女孩不一样，他会给你捏的寿司大小也都完全不一样，就是要保证，比如说手握寿司，他必须保证你一口能够把这个寿司完全吃进去。 哟，我就净了吃，我净顾着吃，也没看周围人是不是比我多。哎呀，下回我得观察一下 很多小细节。 不过现在北京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比较地道的外国餐厅，比如说大家下次可以到一禅尝一尝地道的会席料理是怎么样的。好，刚才第二条新闻过去，我们现在进入第三条。第三条新闻就是咱们节目呢，定期或不定期吧，大概每个月大概有一两次，我们的节目组在这个闲暇之余就会带着小分队出去探一探厨房的后厨，看看一些京城有意思的餐厅，他们是怎么给客人带来一些有特色的餐食的。那这一次我们闯后厨的目的地呢，肯定是跟当下流行的世界杯话题有关系。世界杯期间大家都喜欢约上三五好友，喝喝酒啊，吃吃饭，然后呢再看看比赛。但是呢，不是每一种餐食都适合世界杯期间看球。比如说我提到西餐，我觉得像披萨应该是比较适合在世界杯期间，大家就可以拿出手来，对不对？用手直接抓一张。 比较明显的经历，因为我今天刚从巴厘岛回来，他们那儿海滩上支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那个就是户外电影屏，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夜里面看球。 哇，好棒！ 纯粹的夜里， 吹着海风，好爽。 吹着海风，好冷。然后吃的披萨是有。然后还有很多水果， 对， 他们会以水果为主，没有花生毛豆。 那也欢迎收音机前听友朋友跟我们互动一下，包括网友朋友们，告诉我您这个世界杯约上三五好友约到了什么地方去享受了球赛呢？然后呢，下面的视频继续我们节目玩转市集特别带来的美食主播闯后厨系列世界杯特辑，看看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推荐。戴磊看球了吗？喝酒了吗？ 喝了，当然。 有什么好吃的吗？ 有很多。 但是我在想，有没有在适合世界杯期间，好吃、好喝还可以看比赛的地方？ 我有一个推荐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吃北京最正宗的拿破仑的木火披萨，然后还有各种意面，还有各种意大利的鸡肉卷，还有你可以看世界杯。 你就是不想走路嘛？就是因为我们站在这儿喝酒，所以你就想来很近的地方，还是因为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偷偷的？ 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好嘛，帅哥选餐厅的原因就是离家近。那现在是不是带我去尝一尝？但是我想知道有这个吗？ 有。 看看它地不地道，走吧。 非常地道。 David， 我的好朋友 David， 那个厨师是不是你来介绍一下给大家？ 对，这个是保罗。 Hello guys. 好吧，所以自己动手。So I will do it by myself, right? Yeah, sure. I'm gonna show you. We go together. 淀粉也要从意大利带来啊？ 对，必须的，因为这是专门做那个拿破仑斯的 披萨 的一个面粉。 其实是保罗刚才做的，我的那个已经被后厨抢了。你觉得我做的还好吗？ 我觉得你做的不错。 你的表情，你的表情出卖了你。现在我们桌上有好几道菜，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什么吧。 我先给你介绍我们两个开胃菜。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叫 Frittatina， 这是拿破仑斯的一个正宗的街边小吃。嗯。然后里面有那个。有那个意面，还有那个肉酱，还有一个 bechamel sauce， 就是一个white sauce， very very good 奶酱。 对，然后第二道菜就是我们的这个冷切拼盘 affettati misti， 有五种烟熏的肉。 Yeah， 但是这个我上次自己来有尝过，味道很好。 对， 好传统的意大利美食现在都在我们的餐桌上了，有我们新鲜汗水的披萨，还有没有什么我汗水的其他好吃的美食，但是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品尝一下，尤其在这个看球期间喝杯啤酒，然后尝尝美食，这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啊，是不是 David？ 是。 好，推荐给大家这个好去处，希望大家天天开心，有美食相伴，总是这样开心的日子。拜拜喽。 拜。 咱们又开始互相伤害了，一到这个点儿，你知道吗？听友朋友经常在这个点儿就发来微信说：“这样好吗？馋自己还馋大家好吗？”我主要把正阳馋了。本来说：“哎呀，一会儿带你去吃个小披萨。”正阳说：“哎，不行，一会儿还得去工作，是吧？” 嗯哼， 你今天是不容易。正阳早上起来才下飞机呢。 对。 哎呀，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披萨，刚才我学到了一招，就是 Paolo 那个厨师长给我教给我，正经的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的那个披萨，那波利的披萨，你把一个角拎起来，然后上面的乳酪多到那个尖儿要坠下来才对。 嗯， 我们俩默默的咽了一下口水。 对，而且它关键是要配着很多种这个火腿一起吃。 对， 我那个火腿是我特别特别爱的， 就在欧洲那个火腿啊，如果过年过节，如果谁能送谁一条腿，我这个是非常贵高规格的礼物了，对吧？ 对，而且必须配着甜瓜。 哇，配甜瓜，好饿呀！但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如果说您看到了我们的视频，您会觉得啊、哦，我们是不是在馋您？不是的，我们有福利相送，不光让您感觉到馋，我们会送给大家尝到霸王餐的机会，因为我们刚刚过了6月26号一周岁的生日，青年广播一岁了，所以呢，要送给所有球友朋友们的福利，就是从6月14号到7月15号期间，还有几天啊，这两天抓紧，您只要每天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一定是互动哦，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地址栏要留言互动，我们会每天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麻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在我的搭档小航的提议下，我已经无数次下单了，而且他们经常买三连包好像还打折，所以正阳同事一会儿你加班的时候可以点一下， 那又太棒了， 每日优先 特别棒。 好，这个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呢，给大家预告一下，从下个时段开始，我们要长达三个时段聊一聊热带雨林的话题。那全世界的热带雨林出名的就那几个，我们今天聊离我们最近的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 对，因为一聊到热带雨林，世界上三大热带雨林最出名大家都知道是亚马孙雨林，不是亚马逊啊，亚马孙雨林。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刚果河流域的这个就是刚果雨林，是第二大。第三大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在马来西亚加里曼丹岛上面的这个婆罗洲雨林。就是整个的婆罗洲岛，它是三个国家，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我们去的地方呢是这个马来西亚，就是沙巴州，这一个就是十三个州之一的沙巴州。其实大家一提沙巴的话都知道，就是那儿可以浮潜，那儿 可 以有海滩，那儿可以有很多的海鲜可以吃。然后呢，那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圣地。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到雨林的时候，我们的向导就是郑阳老师了。到时候带我们看看动物，看看植物，有可能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照片里有很多您是见过的， 对， 但以前可能叫不上名字，甚至错过了。但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普及一下，甚至回忆一下您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其实您应该了解他更多的历史，还有他的小故事，还有很多的动物，他又是怎么样的呢？ 是。 好，尽在我们今天的玩转市集。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是博物摄影师郑阳同学，一会儿带着我们到处逛一逛。然后下面的时间咱们听一首歌吧，咱们休息一下，然后把更多的时间呢放在后面，因为在节目当中会更多的和大家分享热带雨林的故事。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哦，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哎呦，又回来了，听众朋友，各位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热带雨林里的大 party， 然后带我们参加大 party 的这位，我们今天的向导是一位博物摄影师郑阳，有请。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郑阳。 看郑阳同学的肤色就知道，又是刚从海边回来。 对， 越来越像华侨了， 越来越黑了。 而且据说随着咱们的天气化学变化，可能过两天会越来越黑的哈。 对，估计再过俩月就见不着人了。 就尤其晚上，咱们别相约，晚上就 只有笑时能看见。 对，就晚上的时候，比如郑阳老师来做节目，说：“哎，我到了。”我会在黑暗中说：“哎，你在哪儿？” 嗯， 听着呢，有人在耳边回音，就是找不着人。 嗯， 郑阳呢，就是首先自己特别喜欢大自然， 对， 对吧？所以呢，如今呢，带着很多喜欢自然的朋友去旅游，也是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算是结合在一起了。 非常喜欢，而且享受这个过程。 嗯， 其实我非常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带着很多朋友们去到自然中去见证很多的瞬间。 哦， 比如像我们今天待会儿会聊到的很多的故事，包括很多的生物，这些生物你可能表面上看看文字的资料也就觉得哦，它就是一个动物， 嗯， 但是真正你到实地去感受的话，那很不一样，包括这种参与感，现场感，还有代入感，那全会让你置身其中，就是这种体验。嗯，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为什么是你所不知的雨林大 party？ 就是雨林这两个字，在我们印象里是书本上见得多，甚至电视上、纪录片，但是只要不是你亲眼所见，那种震撼是想象不到的。 嗯，雨林给我最初的感觉，我去这个雨林最早并不是去的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最早是在中国的海南， 嗯， 去的这个尖峰岭的热带季雨林，嗯，因为它不算纯粹的一个雨林， 嗯， 因为雨林的标志呢是有这个龙脑香科的植物， 嗯， 在中国真正有这个龙脑香科植物的是在中国云南， 嗯， 然后另外呢，我们真正去到这个马来西亚呢，是让我 大开眼界了一番。主要呢是这里的生物多样性，然后包括它的这种玩赏和学习的方式，太与众不同了。我们这个平常呢可能更多的是走路开开车，但是在这边全程可以用坐船。然后还有就是真正有向导带你在完全没有一点的路的雨林里面去找东西，我这种体验是我之前从没有过的。然后一下抽了风呢，是就去了十多趟。 然后就从此爱上了这一种旅行方式。 对，这种旅行方式其实我们自己一直在进行。只是你刚只是呢就是我们一说到这个雨林大 party 的话，就是会感觉有很多神奇的地方。这个神奇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发现这种雨林生物的一个过程。那就是如果说到这个，那我们就是按照正规的一个行程来走吧。终归我们不可能是聊到哪儿说到哪儿。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我们经常去的一条线路然后跟大家说起。 好，那咱们现在即刻出发吧。现在就是直飞马来西亚。 对， 马来西亚哪里啊？ 我们可以直飞山打根。 山打根， 但是从北京过不去。 就 有几个方式，一个是你从北京飞到吉隆坡，然后从吉隆坡转到山打根，因为山打根是在沙巴州的最东边。最东边。 我首先想问一下，生态旅游，如果我们是马来西亚，因为有比较好的雨林资源嘛， 对， 所以我们这次选择目的地是马来西亚，但是马来西亚就有几个地方值得去吗？就是通常我们会 就是如果你要是做自然博物旅行，或者我们说生态旅行的话，它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在西马，我们在中南半岛，就吉隆坡这边，我们可以去到大汉山。因为大汉山是整个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这个雨林保护区。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在东马这边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这个有几个，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山打根的区域，还有在亚庇周边大概车程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神山区域，也是马来西亚第一高峰所在，就是京纳巴鲁峰。然后在这个区域呢也有保存非常非常完好的雨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观鸟。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沙捞越，就是也是在沙巴州的西部，在西部这边有另外一个州沙捞越州，在这边也是有保存非常完好的海岸和雨林。就是这几个地方都非常适合我们做这个自然博物旅行。 又感觉我们今天一趟去不了那么多地儿是吧？ 对，我们就慢慢来，先挑一个大家最容易去到的地方。 好，咱们走一个入门级的路线先。 入门级的，但是也不算入门。因为这边其实到现在为止去的华人还不是很多，就去的中国人很少。 专业性还是很强。 专业性很强，你必须带着问题去。然后如果你要是傻傻的只想度假去，那抱歉，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因为在雨林里我们就知道了意味着什么，有蚊虫啊，意味着有很多的动物，意味着住宿条件可能和你想的差距很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说你真的是去为看动物而去的。你真的去为了去找这些珍奇异兽，然后去看这些特别有意思的雨林里面的兰花呀，包括大王花，包括很多的寄生的各种各样的植物，还有菌类，各种各样的昆虫全在向你招手。如果你能适应这种生活，可以每天我们夜里可能都会被壁虎敲敲门。真的，因为我们在那边有蛤蚧，它在吃东西的时候会用它的大下巴使劲的去敲墙。就跟有人夜里敲门似的，每天晚上都敲。另外还有呢就是你要适应这个在雨林里面雨林探索的时候，一脚踩进去可能半条腿就下去了。还有呢就是要把所有的裤管包括这个脖领子全都给 勒紧， 勒紧，因为会有蚊虫， 不要把这个皮肤暴露在外面， 尽量不要暴露。总归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不影响我们探险的旅程。 我觉得是这样吧，我觉得刚才那个郑阳老师提前啊给我了一个视频。 对， 虽然这个位置未必是我们即将说的，但是我觉得内容大家可以看看 大 概， 大部分 就是对吧？ 对对 对 那正好我们可以先通过视频看一看，就是每一次郑阳老师带着朋友们一块出行的时候是什么样，怎么样探险的，对不对？让大家大概有一个了解，我们一起来看看视频。 好， Kiss me hard, forget them just aching eyes. Who cares about what is to come? No, I don't fear the night. Let's show him what it is to be alive. 它这个粪便里面多数的还是一些粗纤维的植物，对粗纤维的植物。 要吗？ 爽吗？爽。啊，这个还不算最长。 所有白天看到的蜥蜴，晚上都睡觉，有时候就能看到那个蜥蜴、树蜥什么的，抱着一个大蜥蜴在那睡觉。 所以说，这个藤本植物呢，会把它作为一个阶梯，再去找另外一个寄生体。 对，是这么阶梯。所以说，它们其实在自然界里面还是比较谨慎的游动。 说实话，以前吧，最开始认识正阳的时候，哎，正阳给人的感觉就是文质彬彬的，哎，看他的脸，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好的餐厅喝个下午茶，你应该出现在那儿。但是现在每一次看到你，无论是照片里还是视频里，要不就是背一个面巾，要不然就是坐着船出海，要不然就是在森林里探险。怎么现在帅哥都喜欢这种大自然的活动，让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呢？ 得有内容， 得有内容。 黑不要紧，得有内容， 得有故事， 得有故事， 有经历， 要不然人生太平淡了。 嗯， 不想当白白的。 怪不得古天乐把自己烤黑了呢。 对， 这是要这种，沧桑感， 要有故事， 要有故事。 嗯，因为而且喜欢这种生活。 嗯， 我们还是回归正题。 好， 我们出发点。如果从北京出发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比如到吉隆坡转机，然后直接到这个山打根。 山打根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它离雨林的距离最近。吉隆坡这边呢，您说可以到这个热带雨林可以，但是你最近的开车可能要四五个小时才能够到大汉山，太远了。但是这边呢，基本上你可能开个十几分钟车，从机场就能够到我们第一个所在的区域了。 交通方便。 对，就能够到我们这个西比洛这个区域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雨林的探索了。 哦，好。所以呢，我们通常会雨林探索的比较舒适的方式是住在雨林中心周围吗？ 因为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山打根西比洛这个区域有很多的酒店，而且这边酒店很好。比如说西比洛有很多的自然类的这种酒店，而且基本都是大概三四星以上吧，这种标准。但是应该是没有五，应该是没有五星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条件不重要，重要的是东西够不够多，就是我们所说的鸟类啊，包括动物够不够多。因为我们经常会在酒店里面进行夜间的探索，或者大清晨起来去拍鸟。往往这个酒店就是越新建的酒店，东西越少。 也就是被一些以前的酒店早把好地儿占了，是不是？ 不是，就是你酒店占的，你酒店建的这个越新，它对周边雨林的破坏越严重。 哦。 然后这个恢复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往往这些老酒店虽然条件可能就是感觉它虽然也是四星，但是设施没有那么先进，但是呢，换另外一个角度，它这个观赏自然的各个方面却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呢也是我去马来西亚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就是说不要过度的去挑剔什么，而更多的是这感受这个与雨林的这种链接。而更多的我们在那边住的都是马来特色的这种雨林屋，就是高脚屋。我们呢每个人基本都是住在一个这个独栋的小别墅里面。所以我们才半夜能够听到各种壁虎的敲门声。 哇 然后呢比较有意思是在西比洛这边有特别知名的一个 算是景点。 嗯， 基本上所有的旅行团过去都会去，我们也会选。西碧洛人员救护中心。 人员救护中心。 对，在这里面呢，我们主要的是看一些被周边由于雨林环境的变化，或者是说雨林被砍伐，或者栖息地丧失，然后流离失所的一些猩猩。 嗯， 就是俗称是红毛猩猩， 红毛猩猩， 这个中文正式名是猩猩加里曼丹种。 哦，提到红毛猩猩啊， 对， 上次你给我介绍红毛猩猩有一个特别之处， 嗯， 因为它好像离我们人类是比较近的， 对，它跟人的基因相似度很近，96.4%。然后呢，这个红毛猩猩的话，我们去看到在西碧洛人员救护中心里看到的这些猩猩，有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地方叫这个猩猩育幼园，然后里面好多好多小猩猩， 嗯， 然后真的就是和这个饲养员打成一片，使劲抱着腿就不走， 真的， 然后很聪明， 他 们会想尽办法的管这个饲养员要食物，但是饲养员由于他也会用一些食物丰容的办法，就是不会让这些猩猩这么轻易的得到食物，比如会把它放在一些地方，放在一些这个他们就是人类设计好的一些东西里面，然后让他去寻找和想办法把这些器械打开，然后去寻找到这些食物。 嗯， 这个其实也是变相的在开发这些猩猩的智力。 哦， 嗯， 红毛猩猩长得什么样？是不是你给我的照片里有？ 照片里有 一个，是不是吊在那儿的？ 对对对，纯红色的。 哦，好， 一个纯红色的一只猩猩， 是这只吧？ 对， 哎呦， 这个就是婆罗洲猩猩，我们也叫它婆罗洲猩猩。主要就生活在这个加里曼丹岛。 这个大嘴叉挺大的，哦 嗯，然后这个是一只小猩猩， 嗯， 雄性的，大家可以一眼就看出来，嗯，然后其实这张呢它是在追前面的妈妈，它是在追前面的妈妈， 哦，这个， 但是我没有故意的去追妈妈，小猩猩跟妈妈的这个依赖度特别高，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要抱在妈妈身上， 嗯 嗯，然后要吃要喝要奶喝， 原来是个宝宝。 哎呦，特别可爱。我们看到最有意思的点是这些小猩猩，就是猩猩它大部分时间是在树上待着嘛，因为很少下地，下地意味着不安全。 嗯， 但是另外呢，这个雄性的猩猩，它在雨林里面，我们看的资料显示是没有天敌。 没有天敌， 就是力量非常强，然后呢也是非常凶猛的，所以人其实如果在野外你遇到了这种红毛猩猩，最好不要轻易招惹，因为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另外呢，就是说看到这个红毛猩猩，就不由会想到这个华莱士先生写的那个马来的那本游记，他的那本马来科学探索的游记里面曾经17次写到如何猎杀红毛猩猩。 啊， 当然了，华莱士是和这个达尔文，我们所说的这个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在同一时代的，而且是协助达尔文去完成这个物种起源这本书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博物学家，他曾经在这个就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做了各个岛屿之间做了非常多长时间的8年的这种长期的这种探索， 嗯， 然后把各个岛之间的生物演化之间的关系都弄清楚了，所以现在在整个的东南亚区域还有一条线叫华莱士线，然后最东侧是以龙目岛和这个就是这个澳大利亚为分割的，然后整个最南端的话是到这个印度尼西亚最南边，然后就是整个的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岛屿全都囊括其中，他会发现这些岛屿之间的生物多样性差异会非常大， 嗯， 从而会影响到它的演化，包括地球整个的这个地质变化是怎么样把这些岛屿结合在一起的， 嗯， 他们岛屿之间的这些生物可能只差了30公里的一个岛屿，为什么物种会差这么多。当时我记得他写的最清楚的就是到这个加里曼丹岛上有17次去猎杀，拿枪要把这个红毛猩猩打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这些博物学家主要的一个工作是为当时的皇室去搜集标本， 嗯嗯， 所以我们现在世界上才有这么好的博物馆，自然博物馆， 哦， 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法国的这个巴黎这些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有那么多的标本，其实都是在那个时间用大量的这个他们派出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 人力物力完了去全世界进行探索，包括达尔文也是， 嗯， 只是达尔文的这些旅行然后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对这个动物植物演化包括我们自己人的产生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给了一个重新的思索， 对，嗯，结果呢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了，但过程有的时候也比较惨烈， 嗯，对，这个17次猎杀呢主要是他要采集的是成年雄性， 嗯， 成年雌性， 嗯， 还有小猩猩， 嗯， 还有老年的，所以要求每一个的你打下来的这个猩猩皮毛不能有损失， 哎呦， 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打了一下以后它掉到地上了，往往就会被其他的树枝刮到，然后这个标本可能就坏掉了。哎呦，所以看到那个的时候觉得心特别心碎。 对，其实听上去都很心碎。 但是到现在呢，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红毛猩猩由于这个栖息地丧失的原因，然后都被这个集中到这个西比洛人员救护中心里面，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对他们无微不至的一个关怀。然后这个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个志愿者的项目，就是你捐献$150吧，然后你能够捐养一只红毛猩猩。 哦， 然后包括定期工作人员会给你 寄照片 发邮件。寄照片没有，应该会有视频或者有照片，你可以随时来看。你要是想去了的话，你也可以过去帮帮忙，当几天的这个义务的饲养员，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可以给他起名字吗？ 名字应该是人家起好的。 但是会有一个像什么英雄榜类的，上面写着谁谁认养了， 会有 还挺有意义的。 而且呢，反正去到那儿的话，每次都能够看到猩猩。每天有2次的喂食时间，因为他们正常的那一片区域是一片比较原始的雨林，所以呢它这些猩猩密度比较大，所以光在让他们自己去取食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一些人工的饲喂在里面，每天上午9:30和下午的2点多都会有2次的这种饲喂。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冬天看到的数量会多一些，然后夏天看到数量会少， 因为冬天捕食没那么容易，对吗？ 对，冬天水果也不多， 不 但是一到夏天他们就非常疯狂的去吃各种各样的水果。 就不用你喂不喂无所谓，反正有的是可吃，对吗？ 而且这个猩猩会特别喜欢一种热带的水果，上次咱们聊过。 哦， 对， 咱们再问一下，这回我可知道， 就是这个婆罗洲猩猩。我们说的这个红毛猩猩，它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热带水果？ 喜欢什么热带水果？我再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图片，这是郑阳老师提供的啊，这是一个小宝贝红毛猩猩。然后红毛猩猩在马来西亚当地有一个食品，一个水果，一种水果是它最爱的。您知道这个水果是什么吗？赶紧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给我们留言。同时，也欢迎您在易直播平台以及微博搜寻 FM 活力982找到我们，可以看到视频的同时，同样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我们每天可要抽小龙虾的，您就有机会世界杯边喝酒边吃小龙虾了。咱们先摁下不表啊，一会儿告诉大家。好，咱们就看了红毛猩猩啊，因为红毛猩猩这个品种说实话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种 不能说品种 哦，种，哎呦，你看真是不讲究。这个品种也不对。 这么说就是品种是人工培育的品系，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鸡，然后还有很多的羊，像这些叫品系，然后很多的花卉人工培养出来的叫品种，但是在大自然中生活的所有的生物我们都叫它种，就是以种为命名。 红毛猩猩这种 这个种 动物， 对， 是吧，这个种的动物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应该也是一个 只分布在加里曼丹，对，数量的话几千只吧，野外其实也是属于 也是濒临的吧， 也是比较濒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它有一种特别知名的经济作物叫油棕。 油棕树 的话，它的栽植要砍伐大量的雨林，然后在这些雨林上面，就是这些地上去栽植，然后所有栽植这个油棕林的地方，其他基本植物是长不了的，就等于把原来的环境都破坏了。而且呢，一说油棕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你经常你会吃面包或者吃那个饼干，它上面写的植物油。这个就是油棕。 棕榈油，对吗？ 对，棕榈油也是棕榈油。所以这个的话，马来西亚原来是靠橡胶产业，但是呢，这个我国威武，在中国的云南地区大量的种植橡胶树。所以现在整个中国其实是橡胶的主产区之一。 我一直以为泰国是。 其实呢， 他们老卖橡胶床垫。 整个东南亚的地区，其实包括越南、包括泰国、包括老挝，很多的地方都有。但是呢，就是同样都面临同样的生态问题，就是你这些经济作物林就会严重的破坏这个当地的生态环境。那马来西亚可能对它影响最大的，原来是这个棕榈，原来是这个橡胶，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油棕，因为包括你在山大根的机场降落的时候，你会看到周边全是油棕林，已经没有任何一点这个雨林的状态了。 我们必须去开车开到这个保护区里面才能够看到非常原始的这个原始林。 但是没办法，这也是目前人家国家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来源， 这个是经济来源。但是同时呢，正是因为有这些保护区的建立，不被人为破坏和干扰，所以才能够让这些动物在这里面享有最后的栖息地，它们才能够在这里面与人有一个最后和谐相处的一个空间吧。 嗯， 其实也是挺惨的，因为红毛猩猩，小的红毛猩猩会被很多的外国人当做宠物来饲养，但是养大了以后呢，他们又不知道如何办。 哦， 那但是如果你拿到中国来，所有的灵长动物全违法。 对，我们是 绝对 是违法的，绝不姑息这件事情。 对对对，但是在当地呢，我们也会发觉，就是有很多被虐待的红毛猩猩也会被收治在那儿，因为我们每一次去都要看它的纪录片，包括饲养员会跟我们做交流。哎呦，看到有一些小猩猩被虐待的那个场景，我们真是受不了， 就跟小孩一样， 真的跟小孩一样。但是你会看它在这个环境里非常开心的生活，包括我们在看它吃食物的时候，在你的上面廊道里就有各种各样的猩猩在上面跑的时候，我天哪，你是非常的激动的。这个就是一个热爱动物的人在一个动物的家园里应该享有的一个这么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 有机会的话大家去看一看这么可爱的红毛猩猩。但是我们今天就聊了这么多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它。 对的， 了解它是才能保护它，所以保护它第一步是要知道它，认识它。 没错。除此之外，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西庇洛区域，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我们值得去的地方，就是它的雨林探索中心。 雨林探索中心， 对，这个地方是我非常非常难忘的，因为它拥有着马来西亚第一高和第一长的一个观鸟步道。大概这个观鸟步道大概有2公里左右。 我们的图片里有这个地方， 有一个观鸟塔，你可以看到那 个 塔。 观鸟塔，我来找一下啊。 应该可以找到一个塔。 是一个好多照片，金属的。是这个吗？ 对，这个就是其雨林探索中心的这个观鸟塔之中的一部分。我们会从这儿一直上到塔顶，每天清晨去，特别早。然后在这里面每一个区域都能够看到特定的鸟类，它在每个塔里面是标注的，做得非常细。在这儿呢，你只要等，但是完全是运气。我们的鸟导会告诉我们，你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意味着某一种鸟会来了。比如这边有这个鸡头鸠，我至今没拍到过。还有最起码四五种犀鸟，这个红标犀鸟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东南亚非常有名的。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犀蜜鸟，就是我们说的太阳鸟，它会那个吸食花蜜。中南美洲有蜂鸟，在我们东南亚地区呢是有这个犀蜜鸟，其实个体也是非常小的一种小型鸟类，但是非常漂亮。 所以这个观鸟塔上面一般是鸟导会带着大家观赏，然后有一些算是能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对，他们会介绍英文的，然后我们会给他们翻译中文，包括把这些鸟的属性、出现的习惯、怎么拍摄，我们去教这些的。然后还要学这个自然摄影和认知物种等待的心态，其实和钓鱼一样。 没错，上次我们先聊过这个话题。尤其拍鸟非常难，它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对， 然后种类又比较多。像我们这种小白，有的时候别人一说，哎，一个什么什么鸟，我还没有拿起相机或者还没对好焦，鸟已经飞走了。 所以我们基本都是做预判，比如说这个鸟大概听到它的声音了，然后大概知道它会落在什么地儿。 哎呦， 然后这个很关键，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很麻烦。而一般情况就跟你说的一样，有很多鸟它过路，它只是这儿落一下，然后叫两声，然后继续飞走。也许每一天你只能够找到这么一次机会去听它。 所以下次我要是和郑阳老师一块出去，他已经记录了几十种了，我可能一直都没看见。 没事，我会发你望远镜的。 好，我们今天一起跟大家分享的是马来西亚雨林大 party， 也欢迎收听前的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加入到我们的雨林大 party 当中。再次介绍一下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是博物摄影师郑阳，他会带着我们一起在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当中寻找动物，认识动物，感受动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对， 好，这里是蛮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下个时段吧，接着和大家聊。上个时段已经聊了人员保护中心和雨林保护中心，哈， 对。 然后大家可能通过视频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下半时段，希望您跟着我们继续走进雨林。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在7月15号之前呢，只要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每天我们都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的爆料马小。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FM98.2 AM927，蛮转市集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等着您加入。刚才那个问题，我们下半时段一上来跟大家公布，红毛猩猩最爱的水果是哪一个呢？

如果你在野外看到了很多这个照片，就是那个小鸟在枝头上站的，那肯定有问题。一般都是拿502粘上的。 502粘上， 这个是真事儿 啊，真事儿。 这个是真事儿， 就为了拍出照片来。 对，所以我们是很鄙视这种行为的。 对， 对于我们就是野外什么样状态，我们就什么样状态就可以了。 嗯， 对于鸟的话，尽量的不去干涉他们的生活。 嗯， 包括拍任何野生动物都是。 嗯， 所以呢，在整个的婆罗洲，就是在我们刚才说的山打根区域，因为它都属于加里曼丹岛，古称北婆罗洲，所以我们习惯叫婆罗洲热带雨林。 嗯 嗯，在这边去拍东西的话，虽然是很野很野的环境，但是能不破坏就不破坏。有一个大原则，就是绝对不要往你的兜里拿东西回来， 不要放在那儿，也不要拿回来。 对，你就拍照片，你去看就可以了。 你就是路过， 你就是路过，千万不要把它拿回来。几方面问题，一方面是这个你拿回来它活不了，第二就是说你拿回来以后你违背当地和中国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个是我们严格严格禁止的。 没错。 嗯， 今天呢带大家游览马来西亚的雨林。刚才上半时段我们在聊到这个人员救助中心的红毛猩猩的话题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小问题，参与互动的朋友有机会获得每日优先提供的全品类小龙虾。所以刚才我们问的问题是，红毛猩猩最爱的一种水果是什么呢？答案是 这个榴莲。 榴莲。刚才那个我们这个平台上的 Steel 这位朋友说，我猜是香蕉，因为总不可能是榴莲吧。 他还真就是榴莲。因为每年从七月开始，七月到九月这个期间都是马来西亚的榴莲季。 嗯， 整个东南亚地区猫山王非常响亮。 对 啊，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榴莲的种类多得很啊。 嗯， 还有红心榴莲，各种各样榴莲。所以呢这个猩猩它也是非常馋的，因为榴莲的热量非常高，而且非常甜。 嗯， 所以这种水果对于它来说是能够快速的帮它补充热量，包括这个补充能量。 嗯， 所以这个是它的首选 啊。 嗯，而且这个榴莲个儿大， 个儿大。 对，对于它来说很简单，就往树上摔一下，打开吃掉就解决问题了。 嗯， 而且我们真正在这个就是婆罗洲热带雨林里面见到很多榴莲，比你想象中要小的很多。在野外的榴莲可能就这么大。 哦。 嗯， 但是会更甜吧？ 不一定，每一种榴莲它的口味完全都不一样。 嗯， 但是现在我们人吃的好多的也可以算作品种了，就是不停的嫁接培育出来的。像猫山王就是特别知名的一个培育的品种， 是马来西亚最有名的一种榴莲品种。嗯，哈。 对对对，其实呢，它在马来西亚的流行并没有在新加坡那么流行，因为在新加坡有一条路，这个牙龙路上面，每天尤其到七八月，你晚上去是那个榴莲一条街，你会看到这个榴莲壳整个装点了这个街的两边， 好饿， 就是一座榴莲山呢。嗯，但是配着榴莲一起卖的是山竹，因为这它需要阴阳调和一下，一个上火的，一个去火的。 那个猫山王这个品种，首先啊，就是在马来西亚，就算当地产地国，也是价格不菲的。 不菲，大概我们合人民币的话，也要200多一个吧。 嗯， 但是你回国的话，这个价格就翻到600了。所以能吃就多吃一点没有问题。 对， 只是记得如果你吃榴莲的时候绝对不能和啤酒或者其他酒类共同喝。 哦， 这个是会给你的心血管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而且就是上火会 double。我们 所以吃榴莲最好搭配山竹啊。 最好搭配山竹，然后最好就是不饮酒。 别的东西最好也都别在一起吃。 对，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动物上来吧。 嗯，好。哎，好饿。 其实呢在2017年就是在这个苏门答腊这边发现了一个新的猩猩的种。 嗯， 叫达巴努里猩猩。 嗯， 然后自此呢这个是这个猩猩就是离我们人最近的这个这一个物种就又多了一个种。 嗯， 因为原来只有是婆罗洲猩猩，我们说的红毛猩猩，还有这个苏门答腊猩猩，等于去年又多了一个达巴努里猩猩。 哦，那其实是个好消息。 嗯，等于我们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就越来越多了， 大家庭成员又多了一位。 嗯，没错。所以呢这但是呢发现达巴努里猩猩它的野外数量也是非常濒危了。 嗯， 只有几百只。所以真正的我们要如果想保护这些猩猩只能是从认知做起，所以到达这个西伯乐人员救护中心是一个非常好的了解这些猩猩生活习性的一个机会。还有这些猩猩很有意思，他们的警惕性非常强。 嗯， 他们每天晚上都会重新搭一个窝睡觉，不会在同一个窝里睡两天。 哦，这个是安全考虑。 嗯， 对不对？ 安全考虑，主要是因为他们每天都会睡在这个河岸边上。 嗯， 因为这些猩猩所待的地方是在这个就是红树林区域和这个雨林区域的一个结合点。 嗯， 在这边呢如果他要是把这个窝搭在这个河道旁边， 嗯， 那就说明他夜里 警惕的范围只有面向雨林的这一面，它背部完全不用着急， 嗯，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从背部去袭击它， 嗯， 除了我们人。 嗯， 但是呢，通过这一点的话，它还是不放心，所以每天必须在这个树顶的区域重新再搭一个窝。这样的话就会比较踏实， 怪不得吃榴莲呢。 嗯， 就是每天的这个叫什么呀，消耗体力啊。 它搭窝其实很简单，就是掰一些树枝子，然后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的地儿去搭一个窝， 也挺累的。 树枝子、树叶子， 每天就各种盖房子。 哎呀，它每天因为一半的时间在睡觉，另外的时间就是在搭窝， 哎， 进行一些社交的行为。 哦，还有社交的行为。 对呀， 认识女朋友。 社交就是宅毛。然后宣誓领地，但是其实我们见到这个红毛猩猩在野外基本都是单只比较多，它们只有在这个就是繁殖期的时候才会相互交叉比较多一些，或者你在这个西北乐园救护中心会看的比较多。 哇，那他们单打独斗还是能量这么强， 嗯， 对，没有天敌，那说明个人行为非常强，个人业务能力好。 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西北乐人员救护中心，其实这个区域还能够看到很多的，比如说世界上最小的鹿类动物，哦，我给你的图里没有，叫这个西鹿，小西鹿。 嗯， 这个鹿有多大？也就大概20厘米到30厘米。 哦，这么小。 但是确实是一种鹿。嗯，然后我们在西北乐人救护中心看到过好几次，就在雨林下方哒哒哒哒哒哒不停地穿行，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在栈道上面， 嗯， 所以你可以清晰地看到雨林的下面的很多的东西， 嗯， 包括这里面那里面有一条蛇， 有一条蛇， 尾翅铠甲蝮，我也是在这个， 我离远一点， 我也是在这个西北乐人救护中心拍的，正好是下午，他也是在这儿这个了，这个让自己的身体暖起来，也是在休息，正好阳光晒到自己的身上。 我虽然不喜欢软体动物啊，但是， 这是两趴。 哦，我不喜欢这种爬行动物啊，但是呢，不得不说这个蛇的颜色 很好看， 很好看。就是 它呢，其实和我们国内的一种，就是和这个什么关系比较近，和这个竹叶青的关系比较近。 嗯， 就是竹叶青跟它算趋同进化。 嗯， 在东南亚地区，尾翅铠甲蝮比较常见。那个说到趋同进化，就是有一个老祖宗，然后由于生活环境的差异，分支进化，然后有各自的这个特性，包括毒性。中国的竹叶青相对毒性都比较强，如果咬了你以后，那你可能真的是疼痛难忍，而且非常肿胀。但是呢，这个在东南亚的这个尾翅铠甲蝮，它的毒性会非常弱。我们说一本，基本上你被咬了一下，相当于被胡蜂蛰了一口。嗯。但只要你不是过敏体质，基本都还好。 但是过敏体质呢？ 很麻烦。过敏体质，你不仅被什么咬都麻烦。比如我就是轻微有过敏体质。我去东南亚，我被蚊子咬，我的手会肿得像包子一样，然后甚至说我手指头摁快门都摁不下去。 哦，都肿起来了。 啊，然后而且需要大量的这个其他的药物，然后来辅助把这个过敏现象给消除掉。 嗯。 所以你真正要去到东南亚地区，尤其去到雨林，你考虑你是不是一个过敏的体质， 嗯， 还有是不是真爱。 是不是真爱？你绝对就是真爱。 我喜欢。 对。 嗯， 然后呢，刚才你说。 另外呢，就是哦，那我们就说下一个地方。 好，哎，其实我是想问啊，你刚才说到红树林的时候， 对， 我看很多网友之前也跟我们交流说，他们知道红树林有一种猴叫长鼻猴， 长鼻猴，对， 对不对？ 这个也是在，其实是在下一个区域我们才会介绍到的，这个我会待会儿再细说。 好， 长鼻猴也是在整个山打根区域非常知名的一种猴子。 好， 嗯， 一会儿我们再聊聊这个。好，那下一站， 下一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让我日思夜想的雨林探索中心。 哦， 雨林探索中心是一个非常大的 park， 是一个公园。 嗯， 这个公园的话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一片完整的原始雨林。 嗯， 它里面有这个兰花栽植区，热带雨林的植物栽植区，有一个小的博物馆。 嗯， 然后还有各种鸟类和动物分布的专属区域。 嗯， 比如说它有翠鸟专属的区域。 翠鸟， 对，翠鸟 Kingfisher 我们说 Kingfisher， 然后是一种主要在溪流和河道旁边捕食鱼类的这种小型的鸟类。 嗯， 然后呢，它会在河道沿岸用自己的唾液粘合住鱼骨头筑窝， 哇， 非常的厉害的一种鸟类。 哦， 在那边的 kingfisher 大概有5种以上，我都拍到过。 翠鸟先得捕鱼，对吗？ 它是捕鱼的， 它 吃鱼， 捕了鱼，然后把肉吃了，把骨头剩下来搭窝。 对，它会留特定的这个在搭窝的时间，这个会把这个很多的骨头会当做这个建筑材料混合到它的唾液里面一起去筑巢。 哦， 筑巢了以后才能产卵嘛，而且它的这个巢穴其实是很深的，大概最长的大概能够有半米以上，这么一个深度。 都是能工巧匠啊。 真的都是能工巧匠。所以我们看到翠鸟，最关键吸引我的是翠鸟本身的颜色，因为大家一知道一说翠鸟都会这个想到它身上的颜色，就包括普通的翠鸟身上也有这种 这个蓝绿的这种颜色，但是在东南西亚，在这个东南亚，在马来西亚这边有很多的翠鸟，我们这边常见的像这个蓝耳翡翠，耳朵后面是蓝色的，还有冠嘴翡翠，是这个在整个东南亚最大的一种翠鸟，这个个体高度大概能够到20厘米左右。另外呢，还有这个三指翠鸟，三指翠鸟的全身是橘红色，还有赤翡翠， 这么鲜艳， 全身红紫色， 哇， 就是各种各样的翠鸟，让你真的是目不暇接。所以我们真正走在这个雨林探索中心，除了在观鸟塔上面看的话，底层是另外一个世界。你可以看到有这个翠鸟步道，还有八色东侧道。八色东的区域，那个向导会带着我们在这区域找一种地栖的鸟类，叫八色东，叫声也非常非常的好听。一听八色东，东本身是一种这个地栖鸟类，八色东那就知道了，它身上有八个颜色。 哇， 非常好看，尤其在繁殖期的时候，在我们中国也有，在这个河南这边就有鲜八色东，然后在那边主要分布的是蓝翅八色东，鲜八色东也会有。另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区域，比如说我们会固定有一些这个蜥蜴走的区域，然后在这里面呢还有刚才说了龙脑香科植物的区域，因为龙脑香科是热带雨林的标志，它的最有意思的特点是这个植物的种子上面这个有两个像螺旋桨一样的这个东西，然后在飘落下来的时候，螺旋桨会带着这个种子飘落到更远，然后实现它的繁殖。 这个植物好像上次在哪一期节目有位嘉宾带来一张图片， 对， 它那个植物是不是上面跟有一个小盖儿一样盖住？ 倒是没有盖儿，就是两个会飞行的一个 飘下来， 对，会飘下来。其实和这个蒲公英的传播方式一样，都是风媒。当有风传播的风一刮的话，它会飘散到更远。另外呢，在这边还有特别大的一个吊桥。 哎，吊桥， 吊桥在视频里有， 视频里刚才是 有，对。 但是我这儿可能是有， 就是在雨林探索中心里面的一个吊桥。然后另外呢，它的整个的环境就是这样。白天可以看到这个，另外最吸引我的是夜间。 好，这个重头戏来了啊！ 夜间在雨林探索中心里面，它有一个夜探环节。 夜探 那边的夜探环节，可能咱们会觉得有点早，5:30就开始了。因为5:30，其实在婆罗洲的区域已经是属于已经日落西山了。在这个日落没落的时候，我们要进公园里。首先， 傍晚对不对？ 对，把基础的要素讲清楚了，什么不能碰，什么不能摸。对，别什么都摸。 要素您给我们讲讲什么不能碰，什么不能 碰。比如说在夜间有很多的蜘蛛会出来，然后有蝎子，然后有这个像一些油燕，就腿特别多的，还有蜈蚣，像这些夜间都会出来。还有呢，我们走在夜间的步道里，有很多的小型哺乳动物，可能就在你上方，比如说果子狸，比如灵猫，就在你的这个林子上面去走，不要拿手电筒强光去晃它。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在夜探的时候最想看的眼镜猴，你发现了怎么办？你怎么能够给他拍个照片？有没有可能拍到？他非常非常敏感。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蛙类，还有更多在睡觉的鸟类，还有各种各样的昆虫。像这些，我应该去怎么观察？这个向导都会慢慢的一点点告诉你。比如说手电，千万别带头灯，因为夜里的昆虫非常多。你带头灯的话，就等于是让这些昆虫往你脸上撞， 你等于暴露了一个固定的光源点。 对，因为很多的这个夜间出来的昆虫都有这个趋光性，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过多的这个光源暴露在自己的脸上，那你的脸就会很惨。 所以 一般我们都是拿手电， 手 而且呢尽量举高一些，这样的话可以让你这个手电的照射面积会更大一些。另外呢，穿着方面，长袖的速干衣，外面如果可以的话，您再包一个这个皮肤衣，相对比较薄，然后下面呢是长速干裤，然后底下是户外的鞋子，就已经足够了。然后 这鞋子和裤子之间呢？ 之间穿袜子呀，可以穿高筒袜，因为在雨林探索中心里面蚂蟥不多，所以不用太担心。这边的话，蚂蟥我没有在那里面被咬过，但是它的生物多样性却让我很惊讶。那我就还是介绍动物，比如说在这边我们夜里可以看到很大的鼯鼠。就是世界上一种在东南亚这边生活的非常大的一种会滑翔的哺乳动物。注意啊，不是会飞，因为这种鼯鼠的话，它白天休息在树洞里休息，傍晚的时候5:30定点定时的有一两只会从固定的洞里面出来，首先露个头看周边没有问题，然后张开自己的这个大的翼膜，然后这个滑翔到另外一棵树上，非常的炫了。 他们就是也上了闹钟了， 就是上闹钟。我们这个向导会给我们讲，你看啊，一会儿5分钟之内肯定出来。 它就五分钟之内真的出来，这个跟日落的时间是有关的。 哦，上回其实郑阳也给我普及了一下，像这种飞行，我们都不能管它叫飞行， 叫滑翔。对， 因为它不能持续长时间保持一个稳定的速度，像鸟一样。 对对对，这儿还有一个可以问问题，还有龙虾吗？ 可以有， 可以有。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啊， 世界上唯一一种会飞的哺乳动物是什么？ 哦，世界上唯一的一种哺乳动物能飞的， 会飞的哺乳动物， 会飞的哺乳动物是什么？ 对 啊，听众朋友开动脑筋啊，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参与互动的朋友有机会啊获得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爆料马小一份。 嗯， 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好嘞， 好，一会儿我们下个时代一上来再公布。 没问题，小龙虾不会飞。 小龙虾不会飞， 但是小龙虾很好吃。来，我们继续说，在这个除了这个无鼠之外，这边还有一种斑无猴。 嗯， 然后它和无鼠一样，但是是两个科啊，一个是无鼠，一个无猴，也是同样的会滑翔的一种哺乳动物。 嗯， 我们夜里呢也是能够看到它从树底慢慢的爬到树顶，然后张开自己的翼膜， 滑 到另外一边。哎呀，太漂亮了。嗯，都是这个非常绚烂的，这个向导也都会带你看。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就会从观鸟塔上下来，因为这些都是在这个观鸟塔上看的，看树上面。 但这是夜间爬上去看。 对，夜间，然后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夜间探索的这些活动。 其实我要那个怎么说呢？很多的朋友啊，有一些误区，大家认为热带雨林到晚上大家都睡了吧？但其实不是。 夜间的雨林非常喧闹，声音非常大，蛙鸣，包括您要是带了这个头灯。这个旁边蛾子和各种甲虫飞的声音能把你吓死， 就特别的多， 挺多的，尤其在爆发期，因为东南亚的时候每年它有大虫季，大虫季是4月到5月，这个时候会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建议大家，您一定用手电。 所以一到晚上，雨林里那真的是大 party， 喧闹无比，非常大的一个 party， 有的时候比白天还要吵，是不是？ 对，我们其实主要的目标呢，是为了看一种眼镜猴，就是也是在这个婆罗洲10种这个灵长动物里面最不容易见到的，就是一种这个眼镜猴。 嗯， 这个眼镜猴非常小，它的身体不加尾巴，可能只有20厘米以内， 20厘米， 非常非常小。加上尾巴，尾巴大概是身体的2倍长。 嗯， 因为它的尾巴主要负责支撑，然后也有一定攀爬的功能。然后呢，在夜间活动。因为它的眼睛会占到头部的1/2， 眼睛占到头部的1/2， 甚至两个眼睛比它的脑容量还大， 满脸都是眼睛， 满脸都是眼睛。真，如果你觉得某明星的眼睛够大的话，那我告诉你太小了。 哎呀，这个我们 去看眼睛猴， 没有它的， 有一张。 有 有一张特别特别小的猴子，夜里拍的。 我试试啊，是这一张吧？ 对，就是这个。 你看我 眼睛猴， 它长得其实还挺可爱的。 这张我也是这个向导说，我快速的帮你用这个手电打一下，然后你快拍。所以基本上晃和拍是同步的，我就拍了一张。然后因为怕伤害到它的眼睛，所以呢，当我们这个拍完了以后，瞬间它就跳走了，因为它的弹跳能力非常强。他在夜间出来，你看他的这个腹指非常长了嘛？ 嗯，看到了。 他会用腹指去敲击这些这个树干，然后去找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吃。 腹指就是手指头的部分。 手指头虽然他的行动非常缓慢，但是吃东西的速度却非常快。 他吃什么呢？ 昆虫。嗯，大口的嚼各种各样的螽斯啊、蛾子呀、啊，哎呦，那个画面相当的血腥。 哎呀， 但是非常有意思。 那你看他挺可爱的样子哦。 对的，嗯。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各种各样夜间活动的。 嗯。 这个昆虫之类的东西， 昆虫类的， 这个昆虫比如说在马来西亚有非常大的一种这个萤火虫，红萤的幼虫， 红萤， 这我应该是也给你放了一张， 大概是这个吗？ 不是，这是马来西亚国蝶，那可能没有，它是一个甲虫，夜间拍摄的啊，没事，这种甲虫的话个体的话大概有8厘米左右，好像没有那张图 啊、哦，没有， 然后是萤火虫里非常大的一种，然后只是在这个马来西亚山打根这个区域会比较多，然后除此之外呢，在夜里面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蛙类，比如像这边也有华莱士飞蛙，就是 飞蛙， 以这个华莱士先生名字命名的一种会滑翔的蛙，就是说它的蹼之间的就是非常大，它可以从一棵树上然后滑翔到另外一棵树上。 哦，所以其实它的原理跟我们印象里的滑翔伞是类似的， 类似，而且只能短距离的滑翔，很有意思。除此之外，夜里还有很多的蛇出现，所以大家在雨林里面夜间走的时候，尽量不要往两边的植被上刻意的靠， 相对还是有一点小风险的。但是呢，除此之外，就是这种惊喜也是伴随其中的，因为在夜间还有很多的蜗牛也都出来了。另外呢，大蜈蚣20厘米以上的， 20厘米的蜈蚣， 人家过个马路，还有呢10几厘米的大的雨林蝎，也都会在这时间过个马路。 哎，那个郑阳老师站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 T 恤。 这个是北京的一种这个甲虫啊，两点赤锹，也叫褐黄前锹甲，我们一般叫它两点赤锹甲，因为在它的胸甲上有两个小黑点儿，一看这个就知道了。这个是在北京，包括我们在做香山的活动的时候都会见到的一种北京最漂亮的甲虫。但是在婆罗洲的话，那个甲虫数量非常多了。 悠然这位朋友说向郑阳老师致敬。 不是，就是说还活着是向我致敬是吧？因为我们喜欢玩，喜欢刺激的东西。我第一次进雨林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 是什么？ 别人从后头拍我肩膀。然而我是最后一位。 哦，真恐怖。 其实就是你在第一次进雨林的时候，好多你原来看过的恐怖片和你想象中的一些东西就都会出来了。 我是觉得雨林啊，由于它是黑的， 对， 然后光源点只有大家手持的这个灯，就是筒灯，对吧？ 对， 所以你的那种可怕情绪一会儿就会跳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给我们带的朋友们，给他们分配工作和任务。你们去找什么什么样的生物，找到了告诉我， 有事儿干。 对，有事儿干会化解掉他很多的这个恐惧的感觉。 但您这队伍里会不会每次都有姑娘？ 有姑娘，但是 有姑娘会不会嚷？ 不会的， 叫一声。 我们会比较严控纪律， 是不能叫的，对不对？ 对，最好不要叫，因为你会影响到这些生物的生活。因为有很多的鸟是夜里面在休息的，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翠鸟在河边休息。你拿手电，就是你照到它的时候，一动不动的在那儿。当我们离到它，我们也会限制，我们只能在它5米以外待着。然后如果你看一眼，拍一张，然后赶紧走。所以呢，在很多的时候，你的声音确实会影响到雨林里面的生物。所以我们在雨林里的声音呢，都非常小。 我们是想将影响和破坏力、杀伤力，就是变到最小。 对，其实这种探索更多的是对大家的一个对夜间生物的夜世界的一个体验。另外呢，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像一些地栖的这个节肢动物，像鞭蝎，就是像蝎子，但是没有尾巴，但是尾巴后面有一根长的这个像鞭子一样的这个。一个这有一个东西，然后呢，鞭蝎的话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玩的。 怎么玩？ 一种节肢动物，我们因为会带着蛇钩，然后我们会用蛇钩轻轻触一下这个蛇钩，说如果你在野外碰见蛇，你可以用蛇钩把它挑开。 哦，就是挑蛇那个钩子。 对对对，我们会压一下这个鞭蝎的身体，然后瞬间。你就会闻到一种醋酸的味道。 醋酸它是分泌出来了什么物质？ 对，它其实是也是一种应激反应，它在应激的时候会放出醋酸的味道，然后把周边的生物给吓跑，因为说明它有酸性，有腐蚀性。但是这种味道你闻就特别的熟悉，跟家里的那个白醋的那个味儿一模一样。 真的是醋酸味道。 对对对，醋酸的味道， 这就说明它 浓郁的醋酸的味道。 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它比较恐惧，防御就变强了的时候。 对，所以基本上当然了，就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你都能够遇到。 哇，那听着挺恐怖的。 挺恐怖的，但是正是这种发现的感觉会让我们觉得不太一样。 我想知道在我们夜探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目标，就是特别想看到的。 目标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眼镜猴最想看到，但基本上看到的几率大概在50%以下。去几次能看到一次， 不是特别容易。 对，另外还有就是在睡觉的很多的 kingfisher 犀鸟，那个翠鸟。 翠鸟。 对，除此之外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昆虫。因为在这边的夜里面有很多大型的中丝，我们说的蝈蝈，在东南亚有很多大型的中丝，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夜间在睡觉的蝴蝶。还有就是夜间在树上正在取食的大块朵颐这些水果的甲虫，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些生灵。 我想知道蝴蝶睡觉的时候它这个翅膀是完全闭上的， 闭合的，它会在叶片正面待着闭合然后睡觉。我们看到过很多只。 哇， 还有在夜间出行的很多的大型的竹节虫，这些竹节虫白天全都隐藏在植物叶片下面，把自己当成一根竹棍，然后呢晚上就都出来了。 白天演戏，晚上活动。 晚上也演戏。它永远摆脱不了自己像一根竹棍的状态。但是呢有风刮的时候它像根竹棍，但是没有风刮它依旧在晃，这样就很傻。但是正是因为它的这种属性，它只能在夜间活动，因为白天出来，因为自己没有毒，自己是纯素食主义者，就特别容易被鸟类吃掉。在夜间的出行就会把自己的伤，对这个别人对它的伤害降到最低。另外呢，夜间还能够看到很多蝉的羽化， 就是寄鸟蜕壳，我们常说的。但是在东南亚的，因为它的这个种类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蝉在羽化。 哇，真是好丰富， 非常的热闹。 所以简直晚上夜探的收获可能比白天还要多呢。 而且白天34-35度的气温，在晚上雨林里只有24-5度， 舒适， 但是湿度可能要有90%以上。像我们这种戴了眼镜的就非常糟糕，因为你的眼镜一直都是雾气。 你可以戴隐形啊。 戴隐形我戴不惯呢。 一会儿我那个教授教你隐形的佩戴小知识。 不行，我老觉得像在抠眼珠子。 好，我们刚才已经进入到夜探的环节了。 对， 在这一时段我们提出的那个小问题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会 飞 行的 哺乳 动 物 是 什 么？您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您会有机会获得我们每天抽取的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然后呢，在这个马小我们有一张宣传的图片，现在在网络上您可以看到，大概是描述上是麻料爆料马小差不多手掌那么大，而且是1.5块一只起，夜间也可以配送，所以是24小时。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稍事休息，继续我们今天的热带雨林大 party。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3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Fitness, Makeup,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继续我们的大 party， 这里是雨林大派对，你准备好了吗？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的节目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呢，我们的向导就是我的好朋友吴博物摄影师郑阳同学，欢迎。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大家都好。希望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视频。因为郑阳呢，也带来了一些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让我们能够看图说话，了解到一些我们不太了解或不太认识的小动物们。 对， 上半时段问了一个小问题，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可以飞行的哺乳动物，它是。 可以公布了吗？ 可以啊。 蝙蝠。 蝙蝠。 对，而且马来西亚有世界上第二大蝙蝠所在地。 哦。 世界上第一大的蝙蝠是印度胡蝠，世界上第二大的蝙蝠是马来胡蝠。 这胡蝠听上去好多这个探险片里面听说过这个名字。 胡蝠主要吃水果。 哦，吃水果的。 它吃水果的，所以而且这个迁徙性很强。 胡服是蝙蝠里面不太惧怕阳光的，它平时都睡在树上，所以每天也是傍晚出去取完食以后，就是每天基本都是傍晚取食这么一个状态。在马来西亚我们见到胡服的机会还是蛮大的，而且翼展基本能够到40厘米左右。 40厘米 非常大， 不袭击人对吧？ 不袭击人， 只要你不惹人家。 吸血蝙蝠这个世界上总共就三种，太少了，想遇到都难。 遇到都不容易对吧？ 对。 然后我们刚才呢见到了像图片里面的眼镜猴对吧， 对， 是还挺可爱的。还有正阳提供了一些图片，咱们正好说一说他们分别在哪儿好吗？ 对， 比如说这张图片是一个猩猩和猴的大集结大派对。 嗯哼， 你分别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我们就直接把地点转到下一个地方吧。 好， 我们从这个西比洛这边开车开2个小时左右，然后可以直接到京纳巴丹恩河区域，这个就是在山打根区域最长的一条红树林河流。到了这儿感觉就像到了亚马逊雨林一样。 哎， 在非常宽10米20米甚至50米宽的一个大河道两边，我们在这儿住。然后同时呢，每天的项目都是坐船进行这个 boat safari， 就是或者叫 river safari。我们坐着船，然后天天晃晃悠悠的去看猴子、看鸟。每天清晨6点和下午3点半都要出去，每天要看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的动物。 上午去一趟，下午去一趟，但看到的猴和种品种不一样，种类不一样。 种不一样，然后包括看的鸟也不一样。因为早晨去主要是看鸟类，因为鸟类每天最活跃的时间是每天5点半到8点这个时间，太阳一旦升起了，他们觉得热，他们就回来了。 哦， 不捕食了。 公园里的大爷大妈这个遛鸟也是赶早去哈。 对。这个还是不一样，因为看动物你不能按照人的这个生活作息的时间去， 以他的时间， 你必须得按照动物的习性去。动物的习性一个特点就是人家都是清晨在太阳还没升起来的时候他就去了，然后呢在这个太阳升起比较热的时候就都回去休息了。到中午到下午这个时间，您抱歉您就啥动物都别看了，因为什么都没有。但是到下午3点半以后，这些动物又都活跃起来，你又可以出去看动物了。 好，我们现在进入到红树林了对吗？ 对。 所以刚才这张图片是红树林可以看到的一些动物对吗？ 红树林里面的动物。然后这儿呢还给大家提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红树是指的是一种树，还是指的不是指的一种红色的树，还是指的好多种树？ 我觉得肯定是第二种啊。 对，那小龙虾送不出去了呗。 送我呗。 这个红树呢其实是一个科。 嗯， 红树主要就是红树科的植物，主要生活在红树林这种特殊的生境两侧。然后呢这个红树林周边呢会有特别多的这些这个动物存在，然后红树林呢也是一种特殊的这个生境。然后红树林呢主要是说这些植物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说胎生，这些植物的胎生特点也是它和其他植物区分的一个主要不同点。何为胎生呢？比如说海榄树这种树呢，它会让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种子在自己的植株上面萌芽，甚至说这个萌芽了之后，然后通过重力势能再直接掉到这个红树林的泥里面，然后通过这个来实现一个新植株的长成。非常高效。同时呢红树林的很多植物都有毒。 是吗？ 对，红树林很多植物都有毒。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说了，这个时候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哺乳动物，比如说生活在这儿的这个灵长动物长鼻猴， 长鼻猴 它为什么那么厉害，可以吃红树的叶子。 我有图片看。 对，长鼻猴 它真的像个老人一样。 嗯哼， 它鼻子好长。 那对，它另外一个叫法叫荷兰人嘛。 哎，对，很像 飞翔的荷兰人，就是说飞，这个鼻子非常大，而且是橘红色的。那个非常有意思。另外呢就是说它真正的就是在雄性的长鼻猴在3岁以上，它的这个鼻子会慢慢的膨大。然后到发情期的时候，它的这个鼻子呼噜呼噜的会往上吹，也是非常形象。另外呢这个每一大群的这个猴子里面都是雄性的这个长鼻猴最漂亮。如果你从背面去看它，它就好像穿着一个马甲，然后底下穿了一个游泳裤头一样。非常有意思这种猴子。 哎呀，其实之前那个网友也提到说，如果有幸在红树林看到一群或一只长鼻猴的猴王的话，那真的是再幸运不过的事。 对，因为其实马来人也生殖崇拜。 嗯， 就是长鼻猴的这个生殖器也非常有意思。 嗯， 因为它是上端整个都是红色的。 嗯， 然后呢下端 整个都是黑色的， 嗯， 所以呢，当地马来人其实也是有这种生殖崇拜的， 哦， 而且呢，我们在当地的话，你看到了一长鼻猴的标志，除了看到它的长鼻子以外，另外就是要注意看一下这个雄性长鼻猴的小丁丁啊， 嗯， 很有意思， 嗯，它也是这个婆罗洲特有物种的 对 头号大明星， 头号大明星，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肚子非常大， 嗯， 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肠道里面，肠道比其他的这个灵长动物要长，为什么呢？它需要大量的纤毛虫来分解掉这些它食物中的毒素，因为它吃了很多的红树叶子都是有毒的。 它体内有很多寄生虫，对吗？ 纤毛虫， 纤毛虫， 我们自己的肠道里也有纤毛虫。 哦， 就是它需要这些微生物来分解掉它所吃的这个叶子里面的这个毒性。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一种乳酸菌吗？ 差不多，但是乳酸菌可能只是其中的一种。 对对对， 因为包括人的， 就是，这类东西， 人的整个消化系统都是非常复杂的， 嗯， 有几亿菌群的， 嗯，哎呀，所以说他每天吃的这些有毒性的树叶，但是都代谢，而且他主要就吃这个红树叶， 主要就吃，因为他基本上是纯素食的， 哦， 主要就吃红树叶， 他不能吃点没毒的一树叶吗？ 基本上都还是以红树为主，这个是每一个生物最不一样的特点。 喜欢吃这个，对吧？ 对，就跟考拉吃桉树一样，桉树叶一样。 嗯， 你靠近考拉，不是一股子桉油味吗？嗯，但是呢，也是一样，桉树也有毒。 嗯， 所以特定的区域生长特定的分布特定的这个动物。 哦， 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整个京大巴丹暗河区，我们还能够看到非常多的轰壁有犀鸟，因为 犀鸟 那个马来西亚的国鸟是马来犀鸟。犀鸟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头非常大，然后整个身体也非常大，非常古老的一种鸟类。另外呢，所有的犀鸟都有长长的眼睫毛，人家不用接，眼睫毛非常漂亮。 哎，郑老师很专业吧？ 另外呢，就是马来犀鸟，我最喜欢的是马来犀鸟，因为它除了这个长长的喙之外，在上面有一个大的这个盔冠，是向上翻的，像一个大的红香蕉一样，特别可爱。 哦， 如果大家可以去找找图片，叫这个马来犀鸟。 马来犀鸟。 另外在那边还非常常见的，刚才你看你找到了一只犀鸟，在树林间的一只大鸟，花冠周盔犀鸟的雌性。嗯， 是单张照片的那种。 对，单张的。 是这张，对吧？ 这张照片它是蓝喉。 哇， 蓝色喉咙的是雌性，黄色喉咙的是雄性。 哇，颜色区分的。 有颜色差异。而且呢，犀鸟我非常喜欢，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终身的一夫一妻制。如果你看到两只犀鸟在一起，绝对是一对夫妻。我曾经在2015年8月的七夕节那天拍到了这个一对这个冠斑犀鸟在树上面，暮色中两只犀鸟在那儿，我拍了一张剪影的照片，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漂亮。嗯， 哇，我刚才看到一个这个动物大集结的图片啊，这个也是在红树林里面，对吗？ 这个是哪儿都有动物园的，但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基本上在这个京大巴丹暗河区域都有。第一个像婆罗洲猩猩，我们刚才说的红毛猩猩这儿有。 对。 第二种呢是长臂猿，这个区域相对就会比较偏了，它基本上分布在这个马来西亚的高山的区域，叫婆罗洲长臂猿。另外第三个长臂猴，第四个就是左中医，这个是这个长尾猕猴，也叫石蟹猴。中央的这个叫臀尾猴，就是它的尾巴长得跟猪一样，又短又粗，但是非常好看。另外右边的这个是一只亚成体的银叶猴， 就是这种小小的中间那个。 对，然后左下角这个野猪啊，野猪的话世界上基本是广布的，哪儿都这一种。另外下面中间的这个就是我说的小西鹿。 哦，这是小西鹿，就是你刚才说很小的， 对对 很短那种。 最后一种就是最有特色的婆罗洲矮象，也是这个亚洲象的几个亚种里面最小的一种。它的身高的话基本上雄象只有大概2米以内吧，这么高的一个高度，2米左右、 哦、 然后基本上亚洲象基本都能够长到2米多到3米雄性的。但是呢还有就是这个所有亚洲象，这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婆罗洲矮象，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别的象牙都是强上前长是吧， 嗯嗯， 婆罗洲矮象的象牙向下长，甚至是往回有一点勾、 哦， 因为这个跟它的取食特点有关，它有的时候会穿越这个雨林，有的时候会经常要扒拉东西，另外呢在土里面会找一些昆虫啊，包括找一些其他的东西，植物的根茎吃，所以这个就成了非常好的一个挖掘的工具。 它是不是也吃香蕉呢？ 吃啊，吃水果也吃、 哦、 但是呢就是这个婆罗洲矮象，您可以再放一下刚才那张图、 哎、 这张图片就可以说明它的这个鼻子，嗯，可以看一下它的鼻子， 看见了， 它的鼻子的话往往要比其他大象略微长一点，都会长一点，因为这样的话更方便于它在这个雨林里面去够东西，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嘞， 这张图片的右上角的这个是长鼻猴， 长鼻猴，但是这个是一个3岁以下的小的雄性长鼻猴。 你看它的样子啊，在那个树梢上面一坐， 呆呆的，非常可爱， 而且就不是很呆，我觉得还挺威武的样子，还眺望远方，还有心事。 在整个野外，如果你能看到长鼻猴的种群的话，你会发觉它们的群体，分工非常的明确，就是如果有这个猴王在，其他的猴子都不敢造次。但是呢，你也能够，因为我们喜欢看猴子的社群关系，包括看哪些猴子是被这个种群给踢出去的，不受欢迎的，都能够看出来。 像刚才那是放哨的吗？ 刚才那个应该是一只小的雄性，它长大了以后会被群体驱逐出去，因为每一个群体里面只有一个成年雄性作为猴王，另外的小型的这个雄性都会被出去单组， 所以 单组一个新的个体出来， 大家族里只剩女孩了是吧？ 对，只剩下妈妈们。 还行 、 听上去还挺安全。 对的。 好，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吧，然后这张是哪里呢？ 这个就是我们在京纳巴当岸和沿岸你去每天做 safari 的一个情况。我们都是坐着船，然后在船两岸，就是你前面呢，像这些这个有特别漂亮云彩，河道中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鸟类飞过去。我们就是抓紧这个时间，哒哒哒哒哒不停的拍摄，然后在包括在拍摄的过程中给大家讲授各种各样的生物的之间的关系，包括它为什么这个时间从这儿飞到那儿，然后它有没有吃到东西，它手里抓了什么。因为这边除了犀鸟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猛禽，比如说这个鱼鸮啊。这边有那个马来鱼雕，马来鱼鸮就是一种这个在夜间出来的会吃鱼的猫头鹰。另外呢，还有这个大型的这个一些猛禽，像这个白腹海雕啊，像丽鸢之类的非常大的猛禽也都会在周边出现。这个就是随机的，你也不知道什么能够出来。但是我这边看到最多的，给我印象最深的鸟类是叫三宝鸟，中文叫三宝鸟。但是你说三宝鸟，大家可能记不住。可能想到吉祥三宝，但是我说英文名谁都能记得住， 是什么 ？Dollar bird， 美元鸟。 Dollar bird， 美元鸟。 所以这个大家就都记住，而且三宝鸟全身黑色，有一个小红嘴，飞起来非常漂亮。飞起来非常漂亮。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周边，河周边有各种各样的 kingfisher 翠鸟。 翠鸟。 还有呢，在这个流域里，小心你的这个船边上，可能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走过去游过去一只鳄鱼。因为这边有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一种鳄鱼，就是咸水鳄，湾鳄。湾鳄的成年湾鳄能够长到6米多。 6米多。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湾鳄就趴在那个岸边上跟那晒太阳。但是其实你船过去它很害怕的，它就跑掉了。原来会有一个夜间用这个手电去在夜里面去找这个湾鳄的，这么就找夜里休息的鸟和找湾鳄的这么一个项目，但是由于之前好像出现了一些安全事故，所以现在这个项目被取消了。这个安全事故我就不说了。因为 真恐怖， 那个晚上如果你用大型的手电去照这些 刺激它， 不是去照这些湾鳄的话，它的虹膜反光是红色，几百米以外你就能看到一个红色的反光点，你过去以后，然后就是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我就去过一次，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好，确实不太好。 而且它会晃眼，对吧？ 对，它会晃眼。 它又很 关键是安全问题， 对， 这个安全。而且呢，在这个树两边还有很多的这个蛇也会在这儿，比如就是这边上会有这个网纹蟒，蟒蛇就盘在边上。它会择机的去吃一些鸟类，包括吃一些小型的猴子。非常的，这个整个的食物链是非常的健全的。 哎呀，听上去有点瑟瑟发抖。这还有一个，哎，这是什么？ 这就是红猫，这个就是长鼻猴的成年雄性。 这是侧脸。 侧脸，这只猩猩不是这只猴子，在整个猴群里面比较有这个。比较有声望，然后他冲其他猴子吼，然后其他猴子躲开了。这个是在山打根的这个拉普湾这个长鼻猴繁育中心。 他体脂好像很低的样子，看上去很有，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去的是4-5月，是旱季，那个时候是最热的时候，所以他的毛相对会不那么多。 旁边的这一只大蝴蝶很漂亮。 这个是马来西亚国蝶。 国蝶啊。 叫这个红颈鸟翼蝶。 红颈鸟翼蝶。 非常难见的。飞行速度极快。叫鸟翼蝶的这种蝶基本都和上凤蝶一样，飞行在哪儿？飞行在树顶。 树顶它能飞那么高啊？ 特别高，跟鸟一样。为什么叫鸟翼蝶？非常大。而且飞行速度是急行。所以 我只拍到过这么一次成功的能够把这只蝴蝶拍到过我的相机里面，而且非常的 这 正 蝴蝶 非常正。 就你拍到这只蝴蝶大概多大、你记得吗？ 10厘米以上， 十厘米， 它的整个翼展10厘米以上，大概15吧，15厘米左右。 我问一个外行的问题啊，我们以前小时候见过的蝴蝶，就是它那个翅膀是四个部分嘛， 对 吧？ 这也是四个部分。 对，但是呢，有一种蝴蝶，可能上面和下面的部分大小是差不多的，但这只你看它差别， 因为它飞行的速度，所以它的这个前部的这个飞羽会特别大。 对， 基本上凤蝶类都是这样。就是凤蝶一类，但是呢，这个属于单独的一个种，所以呢，它的飞行速度非常快，而且你任何捕捉这种蝴蝶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因为它是马来西亚国蝶，甚至你在马来西亚的任何的标本商店里面，你看到的这些标本里绝对不可能有这种蝴蝶。 哦、所以这蝴蝶的前羽的长短确实是有很多区别 的， 是吧？ 对对对，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多蛱蝶基本上是前后羽是差不多的， 我看看这张图片，就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哎呀，咱们赶紧抓时间吃点。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美食。 哦，天！ 但是这个呢，可能我们就从山打根去回到亚庇了，回到他的沙巴州的首府亚庇。 满眼的美食。 我没吃饭，让我讲这个。哎呀，我的天哪！然后左上面一排前两个是他的 barbecue， 就在他亚庇中央市场。我们如果晚上去到这儿的话，你可以晚一些去，比如10点以后去，能够和当地的马来人使劲的砍价。一只龙虾，我能给你砍到20马币。 合人民币呢？ 35人民币。 哇，好价格。 然后中间上面那个我最喜欢吃的是这个怡丰茶室的这个面食， 哎呦 太好吃了， 太好。 然后右面呢是这个当地的虎牌啤酒啊，包括那个奶油虾。奶油虾呢是当地有一个特别知名的馆子叫大家来。 大家来我好像去过，大家来 华人都会去，但是现在价格已经炒得比较高了，我们不会去了。但是味道很好，我们一般都在这个中央市场吃，因为很便宜。我在中央市场我吃一堆海鲜，相当于那吃俩菜嘛。所以但是大家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和消费能力来决定，而但是大家来做的味道非常符合华人的口味。 因为我知道马来西亚当地其实很多华人生活， 对 吧？ 对对 对，生活的习惯还有那个烹饪的怎么说风格跟我们 比 较像，比 较像。所以包括他这个奶油虾、咖喱蟹，像这些做法，大家来做的都是非常好吃的。 我记得我印象里在马来西亚吃到的避风塘炒蟹和黑椒炒虾，哎呀， 不行了我。这个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好吃的，比如说他那边你必须要喝的一些饮料，比如像橘子冰啊，他那个橘子冰是用热水冲泡的。为什么用热水？热水里面放上当地的小柠檬、小金桔，然后加上用一些这个甘梅，然后浇进里面，用温热水浇进去， 给它沏开了， 然后呢上面再加冰。你喝到嘴里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哇，极刺激，而且那个口味又甜又酸，微微有点苦。 哇， 我每一次我都要喝好几碗，特别去暑， 特别去暑。 另外呢其他就是第二排中央的那个新记肉骨茶，包括这个第四排中央新记肉骨茶，马来西亚的口味和新加坡的口味完全不一样。马来西亚是中药味，非常苦，但是新加坡的味道是很甜，它的配料不一样。马来西亚的我非常喜欢，因为那个东西非常去湿，每天都要吃，然后每天当做夜宵吃，所以我们在亚庇每天能吃5-6顿饭。哇，天哪，太刺激了。 你就发现吧，就是东南亚，你就发现一直饿，看见了什么就又想再吃下去。 对，还有生肉饭， 生 肉面，就是他会把这个肉特别快的焯一下，然后给你那个直接放在这个非常嫩的这个面条或米线上面，清汤的， 就跟越南的嫩牛肉粉， 然后你可以往里稍微点几滴生抽。哎呦我去， 那首先这肉质好，它相当它是拿汤烫熟的， 它那个肉是抓过的，然后但是对，就烫一下，里面可以有这个猪肉，然后有猪肝，有一点小的像那个这个猪腰子，然后完全没有那个腥气味。哇天， 我看这张图里面右下角这是拉萨吗？ 右下角这个是拉萨，是这个就怡丰茶是特别有名的拉萨。拉萨呢是用椰浆加上咖喱加上多种多样的蔬菜，然后加上米粉混合成的一种米粉制品。我不喜欢，因为那个味道太冲了。 你不喜欢？我还蛮喜欢拉萨的。 我不喜欢。 那姑娘们一般 每一次去吃我都会吃面， 里面有一些椰奶， 它有椰奶，就是椰奶加上 丰富的这个调料调出来的。但是就怡丰茶室的拉萨，它的味道会比较正。但是真正的去那边还有就是当地人下午要喝的下午茶咖椰。其实就是一杯拉茶，然后加上烤过的面包，中间加那个芝士。但是这个拉茶的套餐就是又便宜又好吃，因为我当地认识很多朋友，我们当地去谈事情都是去拉茶馆，但是那个馆子是没有太多游人去的，非常好， 就是人家当地人日常生活中会去的一些馆子哈。 还有在那边我们可以出海钓鱼， 出海钓 完了以后，你可以上来要求别人给你做个汤 ，BBQ 就算了，因为你烤的实在太小了，不是你钓到的东西实在太小了。 其实我们上次节目有请过大马渔讯的孙俪哥哥来给我们讲，就是在马来西亚海钓的一些有意思的趣事。 有意思， 因为就是不光马来西亚的这个雨林资源丰富， 对， 它这个鱼的种类也是非常 丰 富的，所以很多人专门就包船出去海钓，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总体来说，马来西亚可以值得怎么说呢？挖掘的旅游资源非常。 反复多次不停的玩，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必须去买的商品，比如说我们去那儿都会买这个白咖啡，就是老街市的这个白咖啡，但是我因为不太喜欢喝咖啡，我买它的奶茶，它的奶茶的口味也是最好的。 不过跟大家稍微说一下白咖啡啊，很多人有一些误区， 对， 他们认为沏出来应该是白的， 不是， 其实不是，它这完全是英语音译过来， 对，白咖啡， 直接译过来，在英文中是加过牛奶的咖啡，牛奶咖啡， 其实也是一种速溶， 对， 但是这个速溶的口感、浓度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恰到好处， 很丝滑， 而且在当地来讲的话，价格也不贵，20多马币一袋， 对， 另外呢，除此之外还有锡器。也是非常值得买的，每一次我都会买锡器，锡器里比较有名的和实用的，您可以买点醒酒器。这个醒酒器的话，在一些宴请上，您把这个拿出来，动物造型的，非常非常炫酷。 哇哦！ 而且锡器的话，平时拿在手里攥一攥啊什么的，舒筋活血也非常好。 你开始养生了。 对，我就买过这个河豚的。跟河豚样子似的，一身刺儿抓在手里，非常解乏。 到时候就别忘了尝一尝沙爹肉串儿再。 哎呦，沙爹肉串儿， 怎么样？一提起沙爹肉串， 沙爹肉串儿和我们在北京撸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在那儿要搭配 Tiger， 搭配虎牌啤酒一块喝才可以。沙爹肉串最大的特点是，它是这个甜的。然后可能刚开始吃的时候你会不适应，但是你可以要求它除了沙爹肉串之外，你做点沙爹鸡串，除此之外呢，你可以做点就是咖喱的烤串，比如咖喱虾，或者是说那个直接用香茅草或者用其他东西给你烤的鱼。在沙巴最知名的一道烤鱼是蒜辣酱烤的这个老虎虾，老虎虾是斑节对虾，世界上最大的对虾，一只单只可能最大的体积能够达到750克，就是一斤多啊， 真没想到你说起来是好吃的， 哎、 你专业，早知道下次咱们聊一起美食。 没问题，因为这个老虎虾它会给你从中间片开，把沙线去掉，然后满满的给你铺上一层蒜辣酱，然后再给合上，之后呢底下用芭蕉叶给你包上烤，包上烤完了以后再用铁板再加工一下，哇，极致。 最后这点时间，郑阳老师有没有特别的注意事项交给我们？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感兴趣，但是不了解， 主要是看你去的时间，尽量不要在，如果您要非要去的话，全年的时间其实都还可以，但是不要在大雨季去，大雨季是12月的到1月左右是大雨季，这个时间尽量的少，因为在大雨季的时候可能每天都下雨，但是下雨对于我们去雨林的活动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可能对日常的观光或者你去海岛就会有影响了，你没法浮潜，但是我们去雨林不受影响。另外的就是在那边，如果你吃不惯的话，自己可以带一些老干妈呀，像带一些这个。但是还有就是着装，在那边我们在雨林里就要求是长袖，然后像防蚊，一定做好，防蚊虫。还有呢，就是您在那边如果过敏，自己常备一些过敏药，包括拉肚子的药，因为我也不知道你在那边会吃到什么东西，会让你自己拉肚子或者不舒服，包括在那边有可能白天会中暑，中暑的话你要带一些东西，就是常备水和一些糖分的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刚中暑的时候真不是你吃火象蒸汽能够解决的，你必须要第一时间去摄入很多的东西，包括用这个其他的降温措施让你身体的这个温度先下来，这样才有用。另外其他的就是像马来的换钱的问题，我个人感觉我最方便的就是直接到当地 ATM 机银联卡随便取，尤其在它亚庇周边比较常用，但是在山打根抱歉 只能用 Master 和 Visa， 银联很难用。 嗯， 所以这个也是都是让大家会注意的一些事项吧。 嗯， 另外呢，其实在这个沙巴州的话，跟北京没有时差，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嗯， 另外呢，在这边海滩，在沙巴最好在亚庇最好能够看到日落的海滩是丹戎亚路酒店，因为只有那个酒店它的这个方向是朝西的。 嗯， 大概是这么一点。 非常感谢郑阳今天丰富的旅行经历和我们分享，同时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最后跟我们交代了一些。 对， 还是这句话，大家呀就是出行的时候要了解自己，千万不要逞能。当然我们非常希望更多的朋友走进大自然去了解大自然。我们说有时候高大上的保护，但是如果您都不了解它，我不觉得您能做得很好。所以第一步我们先去走进它，去了解它，认识我们身边的环境，同时旅游的过程当中保护环境，不要改变它，也不要影响到人家的正常生活。好，这里是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再次感谢郑阳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也希望大家积极互动，参与到我们每日优先每日抽取的即时爆料马小活动当中，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我是苗山，感谢您。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